跟往事 见面的这

起过，而关键你选择了现在的他，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，你真心真意的等过，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口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 中。